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。你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。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藏亏欠。你太委屈，爱着你，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派来的间谍。

接不到你。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

作伴，目光说完就对自己晚安。快乐的人也会变孤单，换一身打扮给自己新的灵感。圣诞节的雪，七月的微风，每一次登场都要装扮的隆重。云淡风很轻，我如火的表情，天堂遗落在城市奢侈的光阴。闪亮的心就像万花筒，简单的颜色能点亮夜空。平凡拼凑出我的梦，总有一种要你们为它感动。快乐的心就像万花筒，来一点新鲜点亮一秒钟。平凡拼凑出我的梦，童话一样浪漫，时光让天使变勇闪亮的心就像万花筒，平淡的颜色能点亮夜空。平凡拼凑出我的梦，总有一种要你们为它感动。快乐的心就像万花筒，来一点新鲜需要一秒钟。平凡拼凑出我的梦，童话一样浪漫，翅膀让天使更勇敢。 轻轻吹过我靠着那温暖阳光，就在那无边的海洋，我开始想起你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

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，总是在鼓舞自己，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赛场沸腾，巨人在东方升起。汗如雨，伤痛曾填满记忆，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，总是在鼓舞自己，要成功就得努力，热血在赛场沸腾，巨人在东方升起， 不满同修的是这份责任在缠绕，独权的人心在这直觉里独居。 紧你着手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这分秒别再流淌，恋爱在畅谈，钟摆好惆怅，枕边的吻别在最后闭上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打断这无限延长，恋爱在畅谈，钟摆好迷惘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就这站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， 17分，你所收听的是天的份联播网进行新鲜发行节目，我是 Elsa。 送上了今天第三首天的份首播歌曲，在上个周末呢才刚播映的电视剧《桃花小妹》的主题曲，主人翁陈桃花，也就是王心凌所演唱的《喜欢你怎么办》。

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，你像只鸟，仿佛在林间飘摇，追寻风，追寻空气的自由，我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 想你是否看见了永远。 那天忽然倾盆大雨，我 然还依旧爱你，看起来有些多疑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偷偷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放在糖果旁的是我 忍不住那时间，为什么这样子？ 你快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光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， 风在糖果旁，这是我很想回忆的天，然而过滤了你和我流落成灰，沉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我很想记得可是我记不得，为什么这样子， 像昨天 thank you.